关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组织和领导忠诚的200天战斗取得辉煌胜利的不朽业绩的社会科学部门讨论会21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科学、教育、新闻出版、革命史记党干部培训等机关的教师、研究师、讲师、记者和编辑参加。会上有多篇论文发表，并解释和论证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站在前头组织和指挥为我们党史谱写光辉篇章的忠诚的200天战斗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斗争史上带来又一个转折局面的不朽领导业绩。